咦，嚟到年尾咯，唔知今个星期又有啲咩嘅水务处贴士呢？ 梗係想你悭下水啦，一仔。而家呢就越嚟越多人选用双制式冲刺水箱㗎。一般嚟讲呢，冲水量分别係6公升以及3公升，咁就可以按需要去冲水，唔会浪费啦。不过咁啊，去厕所嗰阵唔好挂住玩手机啊，虽然呢就唔会用多咗水，但係就会用多咗电啊。 悭家本领第十集，安装节流器。 阿爸阿妈入嚟坐啊！ 哇，哎呀，你哋间新屋装修得好靓喎！ 靓还靓啊，不过我啊， 老爷，不过咩啊？ 不过，我忍咗好耐啦，厕所喺边啊？ 老爷啊，你推开呢道门，后面就系厕所啦。 唉，等我松松先。唉，舒服晒啊！喂，你哋个厕所都整得好靓喎。 个厕所真系花咗好多心机执过晒噶，改咗马桶位置，阔落咗，仲特登换埋双制式冲刺水箱，平时尽量用细水嗰边嘅制冲刺。咁就悭好多水㗎啦。 唔止啊，我哋全屋啊个水龙头啊都装咗个节流器，係申请电子水费单嗰阵水务署送㗎。 节流器有咩用㗎？ 节流器可以令到水龙头嘅水量呢冇咁大，悭好多水㗎。 哇，咁我真係几好喎、啊。哎呀，我哋都要申请电子水费单，攞返个节流器先。 悭家本领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不经唔觉啊，已经咧嚟到呢个2024年嘅尾声啦。咁今日咧就系今年应该系 last 一集，同阿老何倾偈啦，何生。 系啊，喂，我今年咧即系首先祝大家首粉同埋听众们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同埋第二台啊，同埋其他台嘅听众咧，都新嘅一年2025啊，好嘅一年嘅开始啦。咁我今年我讲少少嘢得唔得啊？两句嘅啫。我今年呢就进入咗人生嘅感恩年。喺感恩节里面呢启发咗我时刻感恩呢，你会觉得自己好幸福㗎啦。我原来真係今年2024回顾返呢，有好多嘢呢我哋即係我嘅好啊，即係身边嘅好，即係譬如其实简单如系咩呢，譬如啊今年系每个礼拜我都会同太太去煲一个汤。即係一烹汤系滚汤又好，煲又好啦。即係原來飲完嗰個湯咧，嗰、那個生活上邊咧係好似多咗啲色彩咁樣。咁我唔知兩位拍檔有冇嘢感恩 啊？你對於我哋兩個有冇啲咩想感恩下咧？ 哦，你兩個就不辭勞苦啦，當然，即係因為你諗下我哋跨地域跟住時差，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即係高技巧同埋生活上咧，即係嗰啲時間，阿一都成日問我噶嘛，你嗰度幾點啊？而家？ 系啊，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手下流程啦。一阵间咧，我哋最后嗰半个钟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即系今日即系2024年同阿 Last 一集同阿老可做啦，都会讲下我哋一啲我哋三个傻佬啊，我哋嘅一啲感受嘅。咁啊，介绍咗今个礼拜啦，同埋我哋跨年度嘅嘉宾先。佢个名咧叫陈乔英。咁啊，呢个名咧就即系一听就知唔系演员嚟噶啦。咁啊，陈乔英咧，大家上网 search 下就知噶啦。陈乔英前辈咧就系咧好多咧即系70-80年代嘅TVB 嘅电视剧经典，譬如《上海滩》，譬如《射雕英雄传》嘅编剧咧就系佢啦。咁啊，其实佢而家仲写紧嘢嘅。咁我哋就好开心啦，即系因为之前咧就喺一次嘅编剧会嘅聚会入边咧就识到啊陈乔英前辈啦。咁我就话喂，我哋想访问你，话我知啊，你手下留情，我有听嘅啫，咁样样。咁我哋就一拍即合，就揾咗佢上嚟。一阵间咧8:30之后咧。就会有阿陈乔英前辈慢慢讲下咧，佢点样加入呢、这个即系非常之显赫嘅年代嘅电视圈啦、啊，同埋佢写嗰啲剧本当中，其实好多趣事咧可以同我哋讲嘅。咁啊，密切留意啦，呢位跨年嘅嘉宾啦，有陈乔英啊。 好啊，阿一哥有咩好嘢？一哥， 话说小弟啊，咁啊，啱啱早上个月咪去咗旅行嘅，就分别去咗日本同台北啦。咁啊，去到年尾当然要执一执嘢啦，因为嗰两个箧咧，其实仲即系摆咗喺个厅嗰度，一路冇执过嘅，系啦。咁啊，终于执嘅时候咧，先发现，咦，有两大袋嘅 souvenir 系未处理嘅、哦。咁嗰啲咩 souvenir 咧，就唔系嗰啲咩凤梨酥啊，或者系日本和果子，系咩咧？喺酒店拎嘅嗰啲沐浴露啊、lotion 啊、conditioner 啊成，咁咧我发现啦，因为咧原来我屋企咧喺个电视柜下边咧有个大嘅布袋，咁、那个大布袋咧就专门系将一啲牙刷、牙膏啊，即系酒店拎翻嚟嘅嘢，就摆喺嗰度嘅。咁可能有时有啲客人过嚟，忽然过一晚夜，咁我哦有牙刷可以用啊，或者哦我可能去露营嘅时候就拎一支漱口水啊、洗头水啊，沐浴露出去咁样。咁就发现咧喺嗰袋入边咧，目测啊大概有十零支嘅沐浴露啦，十零支嘅洗头水啦，十零支嘅 lotion 啦，十零支嘅 conditioner 啦，牙刷就有四五支啦，再偶然有啲番碱啊。棉花棒啊，同埋剃须嘅套装咁样咯。 首先咧，我表明立场先，我对于阿一哥嘅呢种行为咧，我表示啊可耻啊。我唔做呢啲，我唔可以呢啲嘅。 其实系我老婆拎嘅，唔关我事啊。 阿何生咧，何生攞唔攞噶？ 首先啊，表明立场先啊，我绝对系认同阿一嗰个嘅行为嘅，所以应该系一嫂啦。咁我咧，其实而家屋企个车房咧系有两个胶盒，咁啊两个胶盒入边咧就系、是、装。满晒阿一头先数紧嗰啲之外咧，就系、是、其实你搭飞机啊，飞机咧佢都会有一 pack 嘢系送俾你嘅。咁嗰 pack 嘢入边系分别有眼罩啦，一对好厚嘅袜啦。咁嗰对袜厚到系点嘅咧？基本上我就系、是坐飞机，尤其如果长途机咧，我系会有少少脚肿嘅状况出现嘅。 哦， 咁如果譬如你着住对波鞋咁，或者你绑晒鞋带嗰啲鞋咧，我只脚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咧，我都系咧系呢个轻松型嗰啲。咁我就每次搭飞机咧，我都会即刻用嗰对袜。着咗上去个厚度系厚到点咧？第一就系佢个底咧系有防线嘅，即系有啲胶粒喺度噶，有啲胶粒嘅第一。第二就系够厚嘅关系咧。我基本上我唔会穿翻对鞋，我拖鞋都唔穿噶、哦，我就穿住嗰对袜。 你有冇多两对啊？ 哦，有，我摆咗好多。我 想试下。 如果你急用，我 ship 俾你啦。 ship 俾我。 嗱，我觉得咁，阿老可讲嗰包嘢咧，我都会攞嘅，因为佢系佢俾你噶嘛。你坐长途机，佢系成包嘢俾你噶嘛。咁但系而家你哋讲紧嘅嗰样嘢就系喺人哋嗰个酒店嘅浴室嗰度，将嗰啲刷牙套装啊、润肤膏啊。剃须嗰啲咁嘅套装咧，你哋系立走晒啊嘛， 此言差矣。咁系佢本身都系俾我哋嘅，咁都系有俾钱嘅。咁我亦都嗱，我应该咁讲，我冇问佢攞 extra 嘅，而系可能有时可能佢摆两支喺度。咁其实可能我同我老婆加埋就系用得一支，咁我咪剩低嗰支拎走咗咯。我系咁嘅状况，或者有时好似我今次去系 book 一间四人房嘅，因为谂埋阿仔嘛。咁但阿仔又未刷牙，但佢有四个牙刷喎，咁我哋用咗两支，咁咪拎埋剩低嗰两支咯，即系费事浪费咁样咯。 系啊， 系、不过咧嗱，即系话翻到头先啦，其实咧嗰啲嘅冲凉液啊或者洗头液咧，喺咩情况下系好有用咧？除咗话攞嚟招呼朋友之外咧，就系、是、你去呢个公共泳池游水啊， 系、 非常好嘅，系啦。虽然我都系对于你哋呢个行为系好不耻嘅，系啦。咁你攞嚟做咩咧？譬如阿老可你摆晒喺车房度， 嗱其实系咁啦，即系储到咁上下，我都会睇下佢究竟会唔会摆到霉霉氹哚嗰啲嘅。咁但系咧，我觉得系咁样啊。系如果有时，譬如你中意系呢个户外运动嘅朋友咧，其实系好啱用嘅。即系譬如啊，短程去到一个可能系十零个钟嘅行山嘅旅程啦，甚至去露营咧。呢啲咁嘅即係攞咗嘅物件咧，即係譬如啲潤膚膏啊，即係沐浴露啊嗰啲咧，係好有用嘅。同埋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可恥，係幫係真係幫緊個世界。我點解咁講咧？即係其實嗱，如果你買一支，通常咧擠到咁上下咧，回程嘅時候咧，喂牙釘啊，通常係第一批摟走嘅嘢咧，就係呢啲啦。即係剩翻少少，拎翻屋企又好似唔會用咁樣，就禮手咧又。將佢放咗落垃圾桶嘅，咁但係因為細支裝嘅關係咧，反而我係鏡住用啊，即係因為唔係大大支嘛，又唔會覺得佢撳極都有嘛， 咁啊輕輕擠少少咯，反而係環保咗，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見到即係譬如做做執房嗰啲嘅嗰啲箍咧，佢哋咧你唔用咧，佢又唔會 refill 俾你嘅。咁你用咗咧，即係譬如我每次嗱每晚我哋完咗，咁啊跟住出去出邊啊，可能去玩嘅嗰啲咧，我將嗰啲 pack 翻落去我自己個行李度咧，咁我一翻到嚟間房，哇乾淨曬，跟住嗰啲嘢又 refill 翻喺度喎， 你又再攞啦。 咁佢又完成咗佢工作，咁我又可以再攞。嗱，譬如我唔攞，又有人攞噶嘛。咁我系咪即系我宁愿一件事呢啲物件啊，我掌握喺我手里边，我如何善用同埋对个地球负责？你话几好咧？话埋件事嚟。 我又有啲同意老可嗰个环保嘅 concept， 尤其是我啱啱去。台北呢一转呢係其中一间酒店呢，你知我哋而家通常屋企，我唔知你两位啦，係用碱液多，即係洗手液多定係用番碱多 洗手液。 洗手液 。我就係因为呢发现呢喺好多酒店拎咗好多嘅番碱返嚟。咁其实啲番碱拎咗返嚟嘅时候冇用呢，我就唔特登去买一支洗手液，我就直情攞番碱嚟用返。其实番碱係相对地比起洗手液啊沐浴露系环保好多嘅，因为你首先个包装冇用咁多胶啦，同埋佢可能有啲人都话哦，如果你皮肤唔好，其实可能番碱会好啲嘅。咁同埋啱啱呢一转呢间嘅酒店咧，佢直情系提供埋一个嘅保鲜袋俾你啊。咁个保鲜袋系咩咧？就系话欢迎你将你用过嘅番碱带走噶。咁我就拎咗翻去，然后我而家长期我已经好耐冇买都有买沐浴露嘅，但可能两三日我都会用番碱嚟冲凉。我觉得咧。个感觉系有少少唔同嘅，我觉得我个人环保咗啊，系 啊，我觉得又系两个层面嚟讲嘅，因为你嗰个番碱咧系你必须开噶嘛，所以你攞走系好合理噶，但你连除连嗰啲剃须架撑啊、梳啊、嗰啲我嚟撩耳仔嗰啲棉花棒嗰成包嘢，同埋嗰啲一嚿嚿胶嗰啲。洗头啊冲凉亦都立埋，咁系另一件事嚟嘅，一哥系咪先？ 系两睇，因为我都有我嘅用途嘛，我都系以备不时之需代咗起身，都系嗰句，我唔系 extra 问佢攞，而系佢本身系俾咗我个 set 喺嗰度咁样咯。 系啦，好啦，咁啊，即系虽然咧小弟就对于你哋两位嘅行为系不齿啦，不过同一时间咧，其实咧我喺屋企咧都有一个暗格嘅，咁我暗格入边咧就系装住咗另一啲嘢嘅。就系装住啊嗰啲茶包啦，三合一嘅咖啡粉啦、啊。嗱，我系即系头先我又吓、啊，我又唔攞嗰啲厕所嘅物品，但系我觉得啊，你摆喺度嗰啲嗱，唔知点解咧，酒店放嗰啲茶包咧特别靓嘅，成日用啲即系有 T 字头啊嗰啲即系高档嘢啦。佢嗰啲咖啡粉啊，或者嗰啲capsule 啊，即系摆个咖啡机嗰啲咧，有阵时我冇见过嘅，所以其实喺我嘅厨房上边咧都有一袋嘅。 唔系，冇错，唔系，我想提翻各位听众咧，就千祈唔好即系带住觉得啊，即系呢啲小便宜，便宜莫贪，千祈唔好。因为咧，其实以我嘅认知咧，如果有酒店业嘅听众或者手粉们都知道嘅，尤其。嗱，香港因為我呢幾年唔喺度生活，我唔知道啦。但我亦都走訪咗唔同嘅地方啦，即係美國本土又有，日本又有咁樣啦，即係幾個唔同國家啦。我想講咧，其實而家喺美國同台灣或者係日本嗰啲咧，佢都幾多係聯成嘅嘢嘅。即係其實你入到間酒店房咧，佢係直情係有埋一啲 pop up 喺度噶。即係譬如呢個茶包個出處喺邊處，譬如佢哋入邊嘅成分係幾多。咁跟住咧，佢就擺埋喺度，係直情係當一個推廣或者係宣傳嘅，係禮物咁樣嘅，係啊，好多噶沐浴露其實都有嘅，即係有曬牌子喎，成個樽，即係成或者成個浴室入面都係嗰個牌子，你入到去咧，哇！原來呢個牌子，哇咁樣係哇嘅嗰日係。 我嗰日去嗰間酒店啊，佢同唔係嗰啲，即係有時可能會同一啲動漫產品 crossover 啊聯成啊，咁都好合理啊。佢系同嗰个 D 字头嘅电器产品联成啊！ 哎呀， 个 Mason 嗰个啊，跟住之后咧、啊，台好似系北投嗰边嘅一间酒店嘅， 就 唔知你冇错，唔系佢唔系风筒，就系、是、你唔知消费够唔知几多钱咧，即系唔知封佢边个 VIP 套房就送部吸尘机噶， 哇！ 喂，咁但系我有睇过嘅，咁、那个房价都喺度嘅，其实 哦， 嗱，所以咧，嗱，我想讲咧，即系。其实我系讲笑嘅，我因为当年咧 即係阿星爺啊，有套電視劇叫《他來自江湖》，其中一場戲咧好經典嘅，就係話説咧佢咧就入咗去阿梁愛，即係入咗黃秋生間屋嗰度就送嘢。咁但係當時阿黃秋生咧就唔喺屋企，於是咧佢咧又去到人嚟嘅廁所，就發現個廁所好靚喎。於是咧佢就講咗句説話：，哇，橫掂都係不如洗個頭啦，哇，橫掂都係不如刷個牙啦，橫掂都係不如咧就沖埋個涼啦。咁搞到人嘅廁所就烏煙瘴氣，就俾阿梁愛姐鬧嘅。咁我咧都係本住呢個精神嘅。就是還店都是，當然啦，有啲嘢係唔攞得。其實咧，我覺得酒店有啲嘢咧係好正嘅，譬如 隔萬、 要收錢，隔萬唔搞啦。即係其實佢嘅浴袍係好不得了嘅。 哇，係係 哦，係係。 嗱，我唔知我，但係因為唔攞得噶嘛，因為要俾錢噶嘛。即係酒店嗰個浴袍，甚至乎有時啲拖鞋啊，不得了啊！ 再離譜啲啊！我話俾你聽，再離譜啲啊！有時嗰一種酒店嘅 standard 嘅被鋪同埋床單啊。即系唔知佢话1900针嗰啲咧，哇！佢瞓咗落去好似冇瞓嘢咁样，好滑噶个人啲皮肤都滑埋。 即系想掹走埋佢系嘛？ 系想掹走埋佢嘅系。 系啊，所以咧有阵时咧，我譬如酒店咧，我觉得其中一个咧，我觉得最受欢迎，同埋我觉得最神秘嘅人物咧，就系每一朝咧，如果你譬如出去玩，即系离开间房嗰阵咧，你会见到有啲执房阿姐噶嘛，其实佢推住部车嘅。佢部车都可以话系啊，既神秘又包罗万有。例如有无限嘅矿泉水啦，有无限嘅一哥嗰啲想立嘅洗头水啊、冲凉液啊同埋 lotion 啦，系有无限。嗰部车系最正嘅。有时咧，我专登咧喺度巡回啊，即系荡下，挺希望嘅话，我又唔敢自己攞。咁啊，希望咧博嗰个阿姐话，睇下咩啊，随便攞啊，咁我就攞两件。 但系如果有时等得太耐都会，但系人大咗，仲有样嘢咧，系以前去酒店唔系太过觉眼，但系而家大咗咧系会好觉眼，因为我都系负责呢一个嘅即系执行李嘅专员啦，同埋卫生嗰方面咧，我都注重咗嘛。咁我而家去到酒店咧，我其实第一件事咧都唔系睇嗰啲茶包啊，究竟嗰个风筒靓唔靓嗰啲，我系咧通常啲酒店房嘅设计，一入门口。右手边就是呢个衣柜嚟噶嘛，我就想睇下佢嗰啲洗衫袋啊，即系同埋啲收纳袋。 哇，嗰啲正啊，即系尤其是嗰啲织布嗰啲啊嘛，系嘛？喂，嗰啲我其随时都摄咗几个喺个行李夹嘅侧边嗰格噶。 系啊，好有用噶。 系啊，咦？原来我哋三个都系贪我，哎呀，好啦，我哋唔好讲啦吓。 零星灯光飘散着淡黄。这个宁静大堂，燃起香烟，驱散着夜寒，才注视你目光。玻璃映照我坐在这角落，朝着你在凝望。再冷漠，再让我迷惑心内，像块枯槁，为何内心的境况难对我在旁。 有宁静大堂，迷失不安，偷看着大门。 好啦，咁啊，听过咧就有啊吴国敬嘅酒店大堂啊，咁啊酒店大堂就冇嘢攞嘅，啊酒店大堂有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就有。今个星期同埋呢就係出年第一位嘅嘉宾呢就有呢位著名嘅编剧陈乔英前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高尔夫球会就政府收回粉岭高球场部分用地兴建公营房屋的环评报告提出司法复核，早前获高院裁定大部分胜诉，环境保护署向上诉庭提出上诉。发展局说土木工程拓展署作为司法复核的利害关系方，不能够同意裁决的部分内容，涉及的问题包括环评条例的合法和合理诠释，关乎以球场建屋项目的环评报告，亦都广泛影响其他发展项目的环评工作，影响深远。政府有必要按顾中的公众利益提出上诉。发展局发言人说，就算法庭判断环评报告可接受性的既定做法是根据技术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要求而定，但原讼庭对环评进行的方式和采用的评估方法，犹如加入法例以外的额外要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前总统卡特逝世向现任总统拜登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卡特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的屋企人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说，卡特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长期以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对卡特去世深感痛惜，他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泰国曼谷一间酒店发生大火，造成三个外国人死亡，七个人受伤。涉事酒店坐落深受背包客欢迎的地区，当地星期日晚起火，部分人被困在房间外，亦都有大量住客和酒店工作人员被困顶楼。当局说酒店楼高六层，五楼首先起火，消防员入内搜索，一个巴西女子当场证实死亡，另外有两个分别来自美国和乌克兰的男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多个伤者也都被送院治理。曼谷市长参察表示，浓烟扩散得很快，酒店入面一共有75人，其中34人从顶楼获救，正调查火警原因，下令检查全市酒店和娱乐场所的消防逃生路线，强调必须建立旅客对当地的信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听晚转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云量逐渐增多。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元旦和星期四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接近周末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 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表演嘉宾林奕康、殷济如、黄淑曼、Andy is typing。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2025年1月5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近年政府积极扶持电影业，新晋导演开拍电影机会增加，但拍摄港产片成本高，市场小，业界发展会受到乜嘢限制？香港电影业又能否再创辉煌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映有期，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小时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潘慧琳。有没有试过一行得多腰脚酸痛无力呢？星期二我们请来神经外科专科医生讲一下原因之一的脊椎滑脱症。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他是元老级的电视台编剧，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上海滩》、《楚留香》、《射雕英雄传》。他笔下的人物包括有许文强、丁力、郭靖、黄蓉，还有茂叔和顺嫂，一听就知道劲。手下留情跨年嘉宾，有请资深编剧陈乔英。 好陈乔英先生你好， 你好陈老师，欢迎欢迎， 你好陈老师， 欢迎。 我哋系咪可以冇大冇细咁叫你乔英噶？ 咁呢行咧都系咁叫我噶啦，后生我嗰啲咧咁叫啊，但直至我82年去咗啊，唔系82，02年去咗北京咧，就改咗做陈老师咯。 哦， 即系佢哋咧系咪都叫老师噶？ 系， 唔系因为你嘅年纪，因为你嘅行业，你一做编剧咧。就叫老师。 喂，刘老师，刘老师为点样啊？刘老师， 即系日本仔叫 sensei 一样。 哦 ，sensei 即系你嘅职业啊，唔系因为你嘅年纪啊。 嗱，咪先，我想问一样嘢，因为咧，其实我识阿乔英之前咧，咁除咗睇佢啲电视剧已经有排讲啦之外咧，我其实喺明州咧就睇到个专栏叫做坐下来，系咪你嚟噶？系你嚟噶？ 应该都系我啊。 一个陈乔英， 因为陈乔英啊，应该得一个嘅啫。 系。 乔就好多，但系乔同埋英咧就即系。 点解咁问？因为头先咧，阿乔英咧，佢就讲到咧 ，sense 系咪咁读啊 ？sense 咗入，佢咧有一篇文我好深刻印象嘅，就系当时咧新海诚有套动画 就叫做《你的名字》。 系、 哦。咁咧，佢咧就喺个专栏嗰度就话咧，唔应该叫做《你的名字》，应该叫做《你的名字蛙》。你见到你写嗰篇咁嘅嘢啊？我想讲啊，因为佢写咗一啲日本人啊讲嘢嘅方式啊，同埋咁我就啊觉得。呢、这个人 按阿妈系话啊嘛， 系系按阿妈，按阿妈话系啊系啊， 要话咯， 系系系啊，你听明？ 咁你又你系真系识噶？ 我系去过日本嘅， 系去 七几年啦，即系早过你廿年咯。 系诶，冇咁讲，系啊系啊，但系你系去读书？ 去流浪啦、 啊。哦， 系啊， 你唔系去法国咩？ 又系啊，去完法国咪去日本。 哦， 点解你咁有钱可以去法国同埋日本流浪咧？ 要做嘢噶嘛。 啊 即係好似 working holiday 咁啊！ 係啊， 但 可以做嘢。 即係我自己揾嘢做咯，冇啊，唔係管得好嚴噶。 哦， 喺法國我係做過餐館啦，喺日本咧我係做過執保齡球，因為嗰時未有機器嘅，就用人手執。 係 啲樽咧， 咁咪執翻 人手砌啊？ 佢哋係啊，係嘛？滾完你咪執翻上嚟，再擺翻佢咁咯。 哦，你就係喺個。做呢个行业嘅 系啊， 咁几多钱一个钟啊？ 唔、嗯、记得咗咯，即总之够食一碗梳巴咁。 哦，系系。 咁你啲日文就系嗰个时间学翻嚟嘅， 可以咁讲啦。 即系你本来一毫子都唔识嘅。 识，我喺日本文化协会读过嘅。 哦，读过哦， 初级班嘅。 系， 即系嗰啲卡塔卡纳嗰啲。 哦哦，系，即系嗰啲字母啦，你当系。 U A O 系嘛，系咪啊？平假名嗰啲嘛，系嘛？ 系啦，嗰类啦，平假名、片假名咁样。但系你去咗几耐执保龄球啊？ 都系半年到嘅。 哦，咁但系去法国又去咗几耐咧？ 法国就一年到咯。 哦。 昨晚响东急碰正个日本娃娃，对眼特别大，仲有尖尖嘅下巴，有啲似中心名菜，唔系啊讲假，趣怪又特别，直头日本化。求爱敢死队，我属于三家，最注重浪漫，又够风骚够肉麻，戴起副紫色太阳镜，人就啊潇洒，百变博魅力。实行大轰炸 ，Hello， 空丹娃，小姐你好吗 ？What a shiwa， Hong Kong no machi des， Anata wa， totemo kawaii， 实行用假文跟佢 friend 下，同佢去 happy 跳上架 Toyota， 去晚饭直落。十靓格，趁高兴飞身上台唱 ，Careless whispers， 再散步月下，连随幻想下，娶咗娃娃，即刻就变晒身家，洗衫煲汤，等骨脸背脊递茶，1997，嗰阵冇有洗怕，实行住原宿开间书书吧。3008成份身家，佢笑住仲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陪佢翻 lobby 企正个日本爸爸，佢眼啊骨骨大喝声： 眼肉啊！ 阿女佢今年唔够16.5，佢剑到十段，话同我练下。 咁我哋咧即系初步咧， 系 知道呢位大师咧， 系啊，中意流浪嘅后生嘅时候， 嗱佢啊即系写咗好多剧本啦。 诶，我唔敢讲大师啊，我师傅咧叫刘天赐，佢就大师啊。 哦， 你会觉得佢讲完 我咪 系啊，有啲 嗰啲似 系啊，你连如果大家都有少似， 大家唔讲咧，以为大家听广东。 因为我入 TVB 咧就系全靠佢请我嘅，即系我哋去 in 噶嘛。入呢个训练班临时训练班咁啊，咁佢啊其中拣咗我，其中一个系我咯。 哦， 如果冇佢拣我咧，我而家可能都唔知道做紧咩。 系咩？喂，咁不如喺你讲你入行同埋细个之前讲下，喺你眼中嘅次官系一个点样嘅人咧？嗱，佢话晒我哋都系我哋嘅前辈。 佢叫做习家咯，我哋叫做习家。 咩叫习家？ 习家即系乜垃杂杂乜都识咁咯。 啊， 天文地理佢已经识噶，唔做编剧咧就冇第二个行业啱嘅。因为编剧一定要是习家，因为你要明白那个时候呢未有 Google 嘛。 嗯。 哇，如果你样样都识你做到编剧啦。 哦咁喎，係喎。 係。 而家易好多啊，而家你话写红酒咁你按下掣咁好多 红酒咁然之后就。 AI 变埋剧本你添啊。 嗰时写红酒就哇大件事啊，走人全世界嘅图书馆啊，抄晒咁你，哇，咁啊抄一日噶啦，好惨。 哦，咁啊，而家次官又本身佢就真系载咗，即系装咗咁多嘢喺个脑入边噶啦。 站家嚟嘅， 系 佢随口都讲到噶啦。 譬如你作为佢嘅门生咧，佢教你系教你啲乜嘢啊，或者佢点教你？ 咪有36条桥咯。 啊 系啊，嚟嚟去去归纳咗咧，都系得36条。 可唔可以讲36条桥出嚟俾大家听啊？ 不如搵日开个节目。 大概有啲咩？系啦，大概有啲咩？ 增产咁样算唔算啊？ 算噶啦。 哦，增产算嘅。 愁啊！ 哦，增产啊！ 复仇。 背叛啊！咁啲都算噶，离不开啊，咁噶啦。 我亲戚。 网上都有啊，你咪抄咯。佢我 系咪又系坊间成传嗰个大台理论啊？ 唔系，佢英文嚟嘅，嗰36条桥系英文嚟嘅，系有本书系讲。 哦，真系有呢样嘢嘅，即系唔系次官发明嘅。 唔系嘅，佢即系将佢发扬。 哦， 系系， 因为主要学呢啲嘢咯，同埋其实咧最后咧决定性都唔系喺呢度，决定性都系你嘅人生阅历， 嗯， 同埋你嘅触觉啊，因为咧乜都有得学， 啊， 触觉就冇得学嘅， 系 呢啲所谓 sense 啊嘛， 系 有点解有啲人咧求其咁样拎份报纸，譬如阿王晶，我好佩服佢，大家喺《欢乐今宵》写趣剧，佢最早交稿嗰、那个，佢翻到嚟搵张报纸咁样抄两抄，佢就写到噶啦， 哦。 个触觉嘛，你睇到嗰段新闻咧，你唔会谂到系一个短剧嘅，佢就谂到啦。 哦，咁你咧？ 啊，我咪学佢咯。 即系你都， 因为我咧其实就系点讲啊？我系由综合派啊，即系阿勤有优点，我攞啲；刘伟雄有优点，我攞啲，攞段变成自己嘅嘢咁样，都好难噶。 系 咁你就观察 系啦，个观察力好强先得。 系啊，咁你都系抄人嘅啫，但系要识抄啊嘛。 系 你明唔明讲咩？咩叫识抄啊？好紧要啊！ 哦，但抄完人哋都唔知系抄嘛。 系啊，即系我哋启发嚟嘅啫。 系我哋以前抄功课系咁啊嘛。专登错几粒字啊嘛，等啲 miss 唔好发现我哋系抄功课啊！ 有啲嗱，我记得大台嗰几年有个剧咧，就抄呢个日本咩神探伽利略。 哦，系。 佢抄到点咧？就固然啦，一个就系、是、一个同学咧就做伽利略，一个咧数学天才就做佢对手啊嘛。呢啲算啦。佢抄到黑板嗰啲。 符号 符号啊，佢照抄一次。 哎呀， 唔好咁啦。 啊，呢啲嘢 伽利略有好多方程式， 系啊系啊系啊， 不如照抄一次。 争啲想吸埋阿福生阿志个样落去。 咁呢啲就唔好啦，你转佢啊嘛，你唔好转。你话系伽利略，但佢唔系大学教授嚟嘅，俾我抄就佢唔系大学，佢系一个倒霉嘅记者或者倒霉嘅编剧，冇人请嗰部编剧。发生咗命案，佢自己走去破咁都得噶嘛？ 佢即刻有条桥写出嚟 咯。系喎，咪仲系要个反差好大啊！嗱，强调系倒霉，佢唔系净系一个编剧咁简单。你就 系 倒霉呢个字，你已经令到个编剧嗰一样嘢系已经立体咗咯。 反应几快先得？ 系啊，佢有触觉。 唔怪佢嘅系长青树啦。唔系啊，同埋唔系你后生入行啊嘛，同埋咧阿勤真系习家嚟喎，佢体育都讲到嘅 啫，习噶佢个人。 唔系， 我听过佢同阿陈欣欣讲噶嘛。 哦，系啊， 陈欣欣就系 ATV 时代 嘅习家。 系， 唔系佢 冠军嚟噶嘛？咩新手咩新星？ 哦，系系啊，系 咦？ 哇，系唔系佢唔系未来偶像，佢系一个叫做电视新星选举。 系咯，嗰个 你真系知噶， 我做主席噶嘛。 哦， 吓、 哦， 陈欣你问陈欣欣， 当时你喺亚视， 哦，嗰届咪就系我做嘅 chairman 噶咯。 哦，诶，点解你会拣阿陈欣欣做冠军呢 因为 系啊，咁啊，佢啊真系嗰时系喺嗰班人里边啦，系最。Outstanding 哦， 我只可以咁讲啊。 谁又不需要呵护？和自我竞赛多痛苦，沿途幸有你制造同境中所有梦想，仍然值得辛苦。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亦放下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曾活得不见天日，疲倦深入我的发肤，沿途幸有你最明了这辛苦算什么，就如最佳欢呼，在路上能跟你见证这一切曲折，倦透亦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昨日的你，今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漫长路，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 好，喂，嗱，我哋热完身啦， 真系要 起起阿乔英底先啦。嗱，即系喺你入行之前，你嘅岁月系点样嘅咧？嗱，我唔爆你几多岁啊？今年系你自己讲啦。 谭咏麟几大，我咪几大。 哦，系咩？真系噶？ 25岁 啦，系啊。 你 系咪香港仔嚟噶？ 我咧就唔係嘅，我係7岁嚟香港，即係香港仔啦。 哦，咁你鄉下喺邊度啊？ 老鄉， 我鄉下係新會啊，知唔知新會啊？ 知 廣東新會， 係 都出好多明星㗎，好似咩劉德華啊，唔知 佢哋嘅鄉下都係新會嘅。 我喺網上睇嘅啫， 全部勁啊，記得曬咁多。 咁你喺香港係喺邊一區長大㗎？ 我咧就喺旺角长大嘅， 吓、 啊、嗰、那个叫唐美道啊， 系、 知唔知唐美道？ 知道， 唐美道吓海边嗰、 啊，即系渡船角再行前少少， 系啦，冇错啊，嗰一带嘅地方都系，换句话讲都系市井之徒啊，咁样咯、啊， 系、 啊，咁你街童啊， 细个嘅生活系点噶？你 我细个都系，因为我屋企都系穷人家庭啊，冇咩人管噶，咁、我系中意一样嘢就系、是、一样嘢叫做。想象啊，点想象咧？我举个例啊，嗰时受最大影响嘅收音机嘛，未系电视嘛，我就听你我啊，你哋嘅从 前辈嘛，郭五欣 系啊系啊， 邓继尘啊，咁听啲，咁啊听佢哋广播咧，我都好过瘾。咁、我于是咧，我哋扮佢哋扮啊，你我好多把声广播。咁啊，夜晚瞓觉，譬如话举例啊，十点钟系要上床瞓觉，我哋上碌架床噶嘛，我都每日瞓下边，我瞓最高的格啊。咁我话广播完就开始，咁啊，咁啊，揾张被冚住自己讲啊，佢听到啊嘛。我妈以为我嗰段时间有啲精神啊嘛。 哦，唔系，以为你俾鬼迷啫。 咁样我就数定半个钟，点都要讲半个钟。 啊，你自己同自己玩喎，真系。 咪自己编咯，自己编个剧情嗰度啊，好啊。今日嘅广播到此为止啦。 哎呀， 系啊。 咁你通常啲古仔讲咩噶？ 系都讲咩咧？ 仲边记得啊？我谂都接唔翻噶啦。 咁你啲手妹听得陶唔陶醉先？ 唔系啊，我揿到把声好细声噶，唔系好大声咁讲噶嘛。 即系做俾佢哋听嘅， 即系暗暗沉，听唔到噶。 哦， 咁就但系知道你喺度噏紧嘢啊嘛。咦，好似有啲问题喎。 哦，咁你阿妈个 有冇带你睇医生啊？ 有咁嘅概念啊？ 嗰阵时未有嘅， 穷人家未有呢个概念啊嘛。哦、你唔死就算数噶。 吓， 哦，咁啊，因为嗰个年代嘅香港其实都好，即系 overall 都 系 好。 咁咧，我就发现啦，有呢个特长啊，就系识得编古仔啊。 系七岁开始好劲， 编编紧啦，一路编咁样啊。咁你一路都想入行嘅，咁就。唯一一个机会就是考呢个 TVB 系招呢个建习编剧嘛，咁我就写只笑话去试试，佢叫我话写只笑话啊嘛，咁我写只笑话去试试，我都唔记得咩笑话， 系 啊刘天赐居然回信俾我，叫我去interview 咁样，跟住请咗我。 哦，咁嗰阵时你系读到中几啊？定系冇读书啦已经？ 毕业啦，去完 即系流晒浪啦， 翻翻嚟噶啦。 点解你会？去編劇嗰邊而唔去電台咧？你嗰陣細個咁中意電台，你冇幻想過電台咩？ 我把聲唔得啊嘛，入於唔清脆嗰啲聲。 哦，即係從來都冇考慮過電台。 冇啊，劉慧恆把聲咁。 咁佢又真係靚聲王啊！ 你講埋啲咁嘅，平時好少講。 I say to myself, you're such a lucky guy to have a girl like her is truly a dream come true. Out of all the fellows in the world, she belongs to just my imagination running away with me. It was just my imagination running away with me. Ooh, soon we'll be married and raise a family. Running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国书。最近咧，萧叔叔有个学生系做英文老师，佢就发觉咧有一类嘅字咧，佢系读得特别差或者句子啦，就系咧当 S 音同埋 Z 音系挤得好近嘅时候咧，佢会将嗰啲Z 音咧就可能读咗 S 啦，或者更加可能嘅咧就系咧将本身嘅 S 咧就变咗做 Z， 咁就有少少混淆咗。萧叔同佢练习嘅时候咧就用到两个字，呢两个字咧大家都可以自己研究一下。第一个咧就系 scissors 呢个字 ，scissors 铰剪啊 ，scissors。scissors 咧，我哋一开头个 S 咧系 S 音嚟嘅，中间个 double S 咧。是 Z 音嚟嘅，至于最尾嗰个 S 咧，都系 Z 嚟嘅，所以咧，第一个系 S， 第二个系 Z， 第三个都系 Z， 所以 scissors。但系最尾嗰个 Z 咧，如果后面唔系连住其他 voice 嘅声音嘅话咧，我系唔需要好 voice 嘅，咁所以咧，主要咧系中间嗰个 Z 咧，系一定要 Z 得清楚啲，所以咧 scissors 呢个字一把铰剪啦，叫做。是 scissors， 唔好将前面嗰个 S 变咗做 Z 音，就会呢个错误咧就变咗系 scissors 就唔得，唔系 scissors 系 scissors。好啦，再俾多另一个字都系容易混淆嘅 business，business 商业同商业有关嘅 business 呢个咧，我哋好似好耐之前都讲过噶啦 ，business 咧 BU S-I-N 虽然是 S， 但是我们查字典看到是 Z 音，所以是 business 的 N-E-S-S 那个 S-S 是 S 来的， so business OK， 给个例句大家，他呢是从事这个铰剪制造的生意的， He's in the business of production of scissors， He's in 是 Z 来的，He's in the business Z 跟住 S， He's in the busin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scissors OK， 再慢啲嚟一次，我读完每一个咧都同大家睇一睇。He's in Z 音 ，He's in the business Zness S， He's in the busin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scissors S Z。再 Z， 今日讲嘅咧系超级极度困难嘅，大家听多几次，再慢慢翻去练习。我哋下一集再俾多一两个例子大家。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资深编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乔英。 即是你距离去电视台同埋流浪中间仲有一段成长过程㗎嘛，即譬如嗰啲读书嘅年代呀，咁你係一个读书叻嘅小朋友？ 唔叻呀，睇唔睇书呀？ 睇。 睇咩？ 但系啦，睇咩书？ 已经睇小说噶啦。 哦，例如咧， 日本小说咯，日本小说作家嗰啲咩咩夏目 夏目秀石 ， 夏目秀石即系千叶上面嗰、那个 啊，聂烧马嗰啲啊，三岛啊咁。 咁你喺边度揾呢啲书翻嚟啊？你系租定系点样噶？ 定系打书钉咁样啊？ 有得买噶。 哦，你买啦，就嗰阵就会有钱啦，开始 买地嘅。 系、哦，但系你读书就麻麻地嘅。 平平啊，平平无奇啊， 系 唔会系谂住系一个 叻人咯。啲先生都话我刚直但学业平平，咁我就记得呢个评语。我当时一睇完，佢真系啱噶。 咁但系你甘唔甘心做一个平平无奇嘅人先？当时 冇咁嘅谂法啦。我从来都冇谂过话做 outstanding 嘅人嘅，系、哦、拉尾有啲位咧，我的确系做咗系高位啊。咁但系嗰啲系个环境令你做啫嘛，唔系我。真系我真系坦白，唔系我嘅计划之中嘅、哦，全部都唔系我计划之中，即系剧情冇呢一部分嘅。 哦， 咁先系好剧本 吓， 系咪啊？ 佢冇呢个野心， 系啊， 但系俾人成就咗佢上去嗰个位嗰度啊，呢个可以写一个 系咪？ 喂，咁即系有啲史书记载啦，你啊，当时除咗好中意呢一个广播剧啊等等电台之外咧，你都好中意电影嘅，系咪噶？ 系啊， 系嗰阵时睇咩戏，同埋点解咁中意电影咧？ 中意电影咧，就嗰阵时受一份报纸就系后生仔都睇噶啦，好潮报叫《中国学生周报》， 系、 哦、你哋未听过噶啦？ 听过但系冇睇过咯。 喂，咁嗰阵时候咧，所有 trendy 嘅嘢咧，都系嚟自呢份报纸噶啦。即系例如， 冇劲。 即系例如欧美而家兴咩电影啊，兴咩人物啊，兴咩生活习惯啊，全部就系喺周报嗰度睇到咁。 系 咁，我中意电影都系嚟自佢介绍嗰啲叫做法国新浪潮。 哦， 咁咪识咗咯，朗朗上口嘅啲导演名， 即系嗰啲咩高达嗰啲啊， 像 Luc Godard 啊，咩屠夫啲，好熟噶啦。 咁但系香港有冇得睇噶嗰阵时？嗰啲戏 有，佢有个叫第一影室噶嘛，即系话租俾啲会员睇嘅。 哦，系喺边度嚟噶？第一影室。 第一影室我都唔记得咗喺边啦，喺啲大学租个地方播。佢、嗯、即系佢唔系话有间公司喺度嘅，又话有个会喺度，然后有片嘅时候咧就喺啲租地方嚟到 放映。哦，咁好噶，咁、 哦、 即系换句话讲，当时曾经集合咗一堆你哋呢啲，譬如欧洲电影迷， 好多， 哦，好多添嘅。咁就對於呢啲嘅歐洲， 即係嗰啲前輩，好似你應該聽過啦，羅家 哦，即係咁樣高手影評前輩， 佢哋就係帶出呢種風尚噶啦。 哦， 咁啊嗰陣時好多好多導演啦，藝術導演啦，譬如話瑞典嘅英馬布曼喎， 嗯， 唔係英格馬布曼啊，英馬布曼啊，呢、啲導演啦，都喺嗰度學生周報度學翻嚟啊，高上路高達啦， 嗯 啊咁樣啊，都喺嗰度翻嚟，咁、 哦、 我就好中意嗰啲，咁就到七幾年啦，去咗法國咧，就其實想讀電影嘅， 哦， 啊、但係讀唔成咯，就係、是。个心咧就都系杂家得滞啊！ 哦，点解读唔成？即系佢唔收你啊？定系因为咩啊？ 都你法文都未学得好，咁点你点咪去读啫？吓！ 咁但系你去法国，你要有盘村噶嘛？咁你点去储嗰啲盘村啊？ 咪第一笔钱咯，第一笔钱就去噶啦。 喺边度嚟嘅第一笔钱？ 第一笔钱咪我喺我老豆俾咯。 哦， 即系佢俾钱你买两张机票， 两张机票同埋带住我。 少少嗰啲使用咁样， 大概$500到啦。咁、 啊、 上飞机咯、 啊。但系咧，阿细伯佢冇阻止你去 阻止，因为我嗰时候咧20岁都未够啦。 你系咪大仔先屋企？ 第二啊， 第二哦。 咁点讲咧？如果佢唔签名咧，你去唔到，因为点解你要攞呢、這个 visa？ 啊，当时系要过21岁。先至俾你，如果唔系要父母签名嘛，咁佢唔签名你唔好去咯。 系， 哦、 但系点解佢会俾你去咧？ 你死啲我去就得噶啦。 哎呀，好嘢！ 全世界老豆都系咁嘅啦，难到你死啲我去啦，咁俾你死咯。 因为阿前辈系阿爸俾钱啊嘛，咁阿爸哦经济封锁，咁你就冇得去噶啦。但系我嗰阵唔系噶嘛，系自己打工储咗嚿钱噶嘛。 你系女仔啊嘛。 哦 女仔可能又强烈好多嘅，男仔惊咩啊？有咩事啫？ 你越最巴黎，罗曼蒂克的景致，为街边的演奏喝彩。身边的阻碍又要离开，但最后一班快车 自吹作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再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你越最巴黎，罗马蒂克的恋爱，街灯中紧靠已没有留恋，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再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再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 喂，同埋老实讲啊，我都好少识一个人咧，七十年代就去咗法国流浪，即系我 你后生啫， 是系咪长头发？ 好多啊，系啊， 系啊，真系啊，即系嗰啲嬉皮士啊，定嗰皮士啊， 佢嗰啲有嗱，我的头发啫。長得嚟係攣嘅，即係咧，好似法國嗰啲宮圍嗰啲古裝大 褂，係係係， 即係路易十幾嗰啲啊， 攣曬上 去，即係好似我哋嗰啲律師嗰啲假髮咁樣啲， 因為係自動攣咯，咁而家冇辦法啦。 哇！真係 天生嘅，天生嘅。 咁係咪即係又係即係胡鬚邋遢啊，煲曬煙咁樣嗰樣啊？使唔使有冇㗎？係 啊，咪食嗰只法國煙啦，呢個。叫美女牌啊，有冇见过？ 未冇见过啊！ 美女牌， 哇！你真系所有嘢都系法国噶，即系你真 系 好。 唔系日本系嘅，日本都好咗。日本我双沟两样都得嘅， 系杂家嘛？你系啊？ 日本同法国嘅个优点我都 哦集于一身咁样啊， 集于一身咁。 哦， 你就唔敢讲，你引导错 误。Objection 咧，系咁冇办法啦，跟住佢走 啊。 系啊，喺法国嘅生活系点嘅咧？你做咗啲咩啊？ 你系咪去咗 Paris 啊？ 咁你嗱就唔系你一般人谂嗰个巴黎嘅，我哋去嘅就系落后穷困嘅巴黎咯，我去嘅。巴黎近郊咧就有好多嗰啲叫做点讲啊？因为法国有好多殖民地嘅，以前咁有咩阿尔及利亚人 族，哦系系系， 咁我咧就喺嗰个区嗰度住落，哦、因为你冇钱啊嘛，咁就唯有 去啲平嘅地区， 去啲平嘅，咁咧、那个房东就系阿尔及利亚人嚟，即系啲非洲人， 系系 咁样，因为好多。法国殖民地嘅人咧，就去到法国你要招待佢哋啊嘛，咁就辟啲贫民区俾佢哋咁样。咁我咪喺嗰度住，但嗰阵时系最开心嘅，因为一班中国人咧， 哦有一班中国人嘅， 梗系啦，我好似公社咁住埋一齐啊。 咁嗰啲人你系一早识啊，定去咗先识噶？ 有啲系香港 fan 嚟嘅， 我一早即系已经约定，喂，我哋巴黎。 巴黎见，巴黎 咩区嗰度等，咁样大家就 都唔系嘅。你喺有阵时你喺巴黎市区度识到个鬼仔，佢冇地方住，今晚嚟住啦，咁又去我哋嗰度。 咁开心啊！咩做啊？即系咪晚晚都系饮酒狂欢作乐咁样噶？ 都唔系啊！咁你要搵食噶嘛，要翻工噶。 系 咁啊，翻工去做嗰啲中国人餐馆咯。 哦，你 我觉得我试过嗰个中国人餐馆。 嗰、那個老闆咧就請完我之後，我話聽日咧我就告假，我第二個人嚟。佢一份工三個人翻啊！ 咁你做咩咧？ 每日都唔同人。 係捧餐定係廚房定係洗碗嗰啲？ 講洗碗。 哦，我做洗碗。 咁點解你唔翻工咧？你去咗邊度玩咧？ 即係換句話講，嗰、那個冇嘢做，你要。即系话你份人工咧，就大家分开洗噶嘛。咁冇理由我冇理由我做晒，然后翻嚟我唔系救济你哋噶嘛。 系，大家 share 咗佢啦，有个机会。 咁个老板咪每日翻工都唔同人噶咁样。 又得噶， 唔系啊？但系佢有要求噶嘛？佢话佢叫我做阿陈啦，阿陈你做得最好噶。意思即系话我教你做厨房啦咁样咩？咁我心谂。我的志向不是做这样的事我跟老板说。 那你的志向是什么呢当时 读电影嘛。 哦哦。 好啦那在这个由餐馆去到即是读电影失败的过程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你为什么你最后是入不到这个读电影呢 因为那条路太长了。 哦。 现在有香港呢有班同事呢即是我一起出身那班呢就在香港呢搞的叫做社会运动。 嗯。 哦 我好想我翻嚟一起做咁样咯，即系当其时一九视为一九七几年啦，咁、 嗯、 有啲少量嘅社会运动嘅， 系 保钓嗰啲系嘛？ 系保钓之后都有啲社区话咩竹角拍啊， 哦， 贪污啊， 系、 哦，即系你都好投入搞呢啲嘅。 咁后生啊嘛， 嗯， 廿几岁， 咁所以你就喺嗰边又深系香港嘅运动，所以就冇再。谂住做电影啦， 但系咧，如果你香港啲 friend 佢要揾你嘅话咧，咁其实佢哋都真系书信来往嘅啫，系咪？ 有啲都去法国噶。 但你要得知香港个信息咧，其实以前系比较困难噶嘛。 听如啊，拉尾有啲做咗议员，有个议员叫梁耀忠啦， 系 头脑知，佢都去过法国噶， 都系 其中一个早年嘅朋友嚟。 哦，即系又系喺嗰啲。 阿尔及利亚嗰啲 系啊， 系咩捧餐啊，系咪？ 不过佢就从咗政啫，我就入咗 电视台 咁解啫。个分别喺嗰度嘅啫嘛。咁我以前嗰啲朋友多数系呢啲朋友嘅，即系有 知识分子啦，应该系 或者叫做有啲激进嘅社会思想嘅人啦。嗱，呢个梁耀忠啦，出名嘅仲有岑建芬啦，呢啲啊比较出名。 John 哥都系嗰班人嚟嘅， 系啊。 咁有冇发觉噶佢？ 有去过噶。 哦，系咪啊？ 去过噶。 佢又系咁样挛毛头。 系啦， 不嬲就系挛毛噶啦。 劲啊嘛， 系啊， 系啊。 佢嗰阵时轮劲 嚟 噶，差唔多啦。所以佢讲啲法文咧特别好嘅，因为佢用啲潮州音讲。 即系其实嗰阵时已经系嗰堆人入边识咗阿 John 哥噶啦。 识咗先去噶啦， 哦， 即系相识于微时啊！佢打 band 嗰时候我都识佢啦， 系， 即系做 band 仔嗰阵时候， 同埋佢都有搞下嗰啲即系文化杂志啊嗰啲嘢噶嘛， 未啊，翻嚟先， 翻嚟先搞嘅， 即系而家你系讲紧我哋一无所有嘅时代。 是更长的电影，放映了三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的时间，我们聊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劝解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冷漠？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要我忘了吧，记得 些，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为，还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嫁祸我了吧，记得你嫁祸我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 即係呢位啊前輩做訪問嗰陣咧，你就唔喺現場啦。其實個樣啊真係有幾分似劉天慈師傅嘅。所以咧當時咧，我聽到即係我同阿勤聽到佢話，佢唔知七十年代已經係去法國流浪嗰陣咧，我係覺得完全聯想唔到嘅。即係佢仲話佢當時係唔知即係 hippie 士嗰啲頭啊、租衣廳咁嘅髮型啊，跟住就去咗法國流浪咗一段時間啊。老實講啊，我覺得型呢件事。 我型，你擺喺而家都型， 我都想去啊。我同你都想去一去流浪噶，老老实实。阿英哥有冇呢一番嘅期望咧？即系车上啊，啊，即系离开一下，行流浪一番啊，有冇呢啲咁嘅谂法嘅咧？ 小弟冇咩勇气去外地流浪嘅， 系 真系冇咩勇气， 系。 但 系 有谂过喺大屿山嗰度流浪， 即系扎个营嗰啲啊？ 系啦系啦，其实我好想做嘅，因为试过有一次就系去大屿山呢个尖鱼湾营地啊，咁啊你当系大屿山嘅。西南面 系 咁嗰度咧，基本上系收唔到电话嘅，所以咧你问我咧，我嗰日系忽然之间有两日冇两日一夜啦，即系有差唔多廿四个钟咧，系收唔到电话咧，我嗰个感觉系几得意嘅。首先你成班朋友咧，平时可能出嚟食饭， 唔系一个人嘅， 唔系系两三个啦，因为你平时可能成班人出嚟食饭，你都会揿下电话啊，剩啊咁样，但你系冇嘅，你嗰日真系。即系要对住你个 friend， 廿四个钟，大家你眼望我眼，除咗瞓觉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嗰种脱离翻 男定女啊？ 男全部都系男人嚟嘅，咁、哦、但系大家就可以，因为你摆低咗电话，你可以即系叫做脱离咗呢个烦嚣咧，真系可以倾到心事咯。因为你平时或者可能唔好话倾心事咧，有时无啦啦收到个电话，我有段时间真系，死啦，老板又话啲稿要改啦，即 系 有呢啲嘅烦恼啊，或者呢种嘅生活嘅压迫喺经常出现噶嘛。但可以摆低个电话一段时间，我觉得几得意嘅。所以有同朋友系 plan 过咧，流浪大屿山就系、是、有啲人咧会唔知点样走形啊。即系孭住个营行四日三夜，兜大屿山一个圈，咁佢哋可以根据佢哋嘅路线，可能去到一啲补给站啊，去到啲士多就买啲嘢食啊，买啲水咁样咯。咁、我有 plan 过嘅，但系就攞唔到假咯，因为有 有假都去咗日本啦、啊， 系咪先？ 大屿山流浪，唔系我都会嘅。嗱，第一就唔使使咁多钱啦。第二，其实嗰个旅行嘅目的啊，即系大家成日都讲啦，究竟你系为咗即系继续去都系咁。咁癲喪地安排好多嘅日程啊，定係真係想靜下唞下呢？其實啊，陳喬英前會講嗰種流浪嘅方式，我覺得都係一種即係洗滌心靈啊，尋找啊，即係我之前都講過生命的意義啊嘅一個方式啊嘛。 係、 我仲有機會嘅可能。 有嘅，大嶼山流浪咯、 四日三夜，跟住翻嚟就可以講啦。話說小弟啊，佢經歷咗一個四日三夜嘅。大屿山流浪之旅 其实唔系咁容易嘅，因为你孭住好多装备噶嘛都。 系啊，唔知阿何生有冇兴趣咧？今晚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公布《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局长罗淑佩强调，香港旅游业现时机遇处处，好大程度嚟自中央嘅惠港措施，包括送赠香港嘅一对大熊猫、深圳恢复同扩展一千多行等，香港需要加以用好。罗淑佩话：点样令到旅客念念不忘、心思思想嚟香港旅游？非过夜旅客会喺香港住多一两日等，都要发挥创意同凝聚商机。海洋公园一对大熊猫龙凤胎将会喺农历新年正式亮相，政府会同各界推动熊猫旅游。被问到蓝图 2.0 冇提及夜缤纷，罗淑佩话：冇提唔代表唔继续做，强调夜缤纷会继续做。而且是日夜都缤纷，政府会加强宣传。另外，文体旅局会在春年为码头营运商重新招标。罗淑佩说，当局有两个要求，包括怎样吸引更多邮轮来香港，作为母港或中转港停泊，以及怎样用好地点等。卫生署宣布，1949至1975年出生的香港居民，由今个星期三起将符合资格参加政府资助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呼吁合资格人士尽早参加计划，同时透过实践健康生活以预防大肠癌。计划资助所有50至75岁没有大肠癌症状的香港居民，每两年到私营机构接受一次筛查。有意参加计划的人士应该先预约已参与计划的基层医疗医生，并由医生安排大便免疫化学测试。如果大便免疫化学测试结果呈阳性，参加者会获转介到已参与计划的大肠镜医生接受政府资助的大肠镜检查。如果测试结果呈阴性，参加者应该在两年之后进行复检。中国新任驻韩大使戴兵到南韩外交部大楼与外交部第一次官金鸿钧会面，就两国关系等事宜交换意见。戴兵表示，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和分不开的伙伴，两国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稳定向好的关键阶段，他愿意与南韩政府以及各界加强交往交流，共同推动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积极向上发展。今后将作为大使，为中韩关系发展尽职尽责，并同韩方保持紧密合作。金鸿钧欢迎戴兵履新就任，话韩方重视对华关系，亦都珍惜当前形势下中方给予韩方的支持，愿意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他又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南韩客机失事发慰问电表示感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听晚转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云量逐渐增多。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元旦同星期四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接近周末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 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佢冇问，系咪就冇呢一首歌借题发挥嘅咧？ 可以恨我，为何忍心放开？ 之后明知大家再冇交流嘅权利，但念念不忘嘅一方仍然卑微地希望对方会突然间心软，俾自己一个机会再诉说自己嘅不舍。由 Lucy 演绎呢一位卑躬屈膝嘅前度，作曲 Hans 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编曲 Lucy Larry Wong， 感谢 Larry Wong。上榜四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Lucy。如果你问我，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就继续有系我同阿一啦，仲有喺三藩市嘅阿老海喺度嘅。咁啊，头先咧都即系讲咗少少啦，我哋2024年其中一件做过的事就喺酒店度攞嘢啦，我哋唔讲呢啲啦吓，我哋唔讲呢啲，我反而讲下嗱，即系今集咧就系2024年咧同阿老可拉屎一集啦。头先阿老可咧就话咧今年好感恩嘅，咁我哋咧都用少时间啦，讲下2024啊，对于我哋三个傻佬啊，有啲乜嘢嘅回忆啊，有啲咩谂法咁样样咧？ 系，我首先代首份讲先啦。2024，我相信喺呢个年尾嘅时候，阿勤嘅即系请假咧，系令到即系一班嘅首份有啲冲击嘅。即系我譬如我见到有啲首份咧，就喺我哋个page 嗰度咧，就一路数紧阿勤，系啊，数紧阿勤放假第几日啦咁样。咁啊，所以即系2024，如果你话值得要回顾嘅一件事咧，其实阿勤嘅放到假咧，我又觉得系咁样。即系作为工作伙伴嚟讲咧，我见到佢放心放假。而喺 social media 又見到佢嗰一種，即係將佢嘅生活啊同大家分享咧，我覺得阿勤呢一個嘅改變咧，即係作為咁多年嘅拍檔咧，我係有啲欣慰嘅。系啦，回顾首份系冇错。 但系佢平时好少玩呢啲社交平台啊，我见佢系咁玩啊呢排。 系啊， 个人我知佢年轻咗啊。 我有另一个谂法，我怀疑佢闷得滞。 唔系应该咁讲，其实感受到阿勤嗰种生活嘅小确 枯燥啊。 唔系可以系枯燥，可以系小确幸嘅。因为我见到有个 post 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大家譬如生活上面可唔可以好似阿勤咁咧？大家都尝试下，佢就。喺厨房嗰度见到有棵葱，咁而嗰棵葱咧就系、 是、 有一个器皿装住佢，咁佢就系、是、阿勤好多时都同阿姐姐嘅生活上嘅哲理啊，沟通嘅方法啦、啊，语言嘅表达啦、啊、咁样，佢就话姐姐用咗一个即系过年买咗用完装完啲类似水仙嘅嘢东东啦、啊，咁嗰啲器皿咧就爱嚟种葱咁样。咁我即係佢字唔係好多嘅，好似係得三四十字嘅啫。但係又睇得出，即係佢同姐姐個關係、生活上嘅小分享。咁再加埋自己種葱啊，令到我喺三藩市開始都種嘢嘅我咧，就係、是、有一種就係係喎，係啊，唔係因為生活上面有時好多嘢咧，譬如喺香港我哋好少時間，就即係可能係冇做到某啲嘢。咁其實都唔關個空間事嘅，即係啊。种唔种嘅啫，咁啊姐姐就种咗啲葱，小姐嗱啲葱我种啊，你食啦，蒸条鱼俾你食啦，咁样嗰啲，我觉得系几好噶吓。 我睇到另外一样嘢就系阿勤嗰个广播嘅血啊，即系就算放假佢都要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分享自己嘅嘢，即系呢个就系广播嘅嗰种其中一个精髓嚟噶嘛。 系啊， 系 同埋分享歌词， 啱啊，等安安心心咁放啊，究竟佢几时翻我都唔知啊，咁啊希望出年佢会翻嚟啦吓。 系 啦，咁啊2024年啊。一哥有啲咩感受咧？你生活上好大变化啦吓。 嗱、 啊， 上个星期五老豆就讲咗阿女出世啦，同埋期待紧嚟紧啊，彪彪人即系大仔去呢、這个读书嘅过程啦。咁当然一家大细即系一家三口去旅行都期待，即系都系算系今年嘅一件大事。但你问我即系撇除啲工作上嘅嘢， 我觉得今年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可以讲一世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九个麻甩佬一起去日本。 哦， 这件事呢真的你问我，我们很老实讲，真的很老实的。虽然大家完咗之后都有啲赛后检讨，即係我哋嗰九个嘅朋友啦，有啲赛后检讨又话喂好似大家一起聚埋嘅时间唔够啊，又或者以大家系咪应该要下次如果真系再搞得成呢啲旅程系咪都要约埋一起飞好似个仪式感又再好啲啊，定系喂下次系咪唔好去东京啊，去其他地方啊，其实你 feel 到大家对于呢件事好多嘅期盼啊，即系我有时呢排都諗返啊，其实我嘅期盼系咩呢，其实我好期盼大家可能喺个酒店嗰度系可以饮饱吃醉，然后倾翻心事，诉说翻哦，系啊，呢三年做咗人哋老豆真系好辛苦啊！但系冇出现过呢个画面，但系我哋亦都好现实地睇，即系回程嘅时候，我同其中一个朋友讲啦，如果再约得成下一次，真系可能要五年后。咁五年后呢班人究竟系咩环境呢？会唔会有啲人其实可能身体已经负荷唔到呢？即係因為我哋計過，可能有啲人其實都就嚟登伍啦嘛。你再叫佢去秋葉原行兩日兩夜嘅話，其實係會攞佢命噶嘛。咁所以我話，其實呢件事都係有今生冇來世，同埋就算我哋下一次再約得成一個叫做兄弟之旅，但係其實可能未必係呢九個人，到時個 combination 可能變另外嗰十一個人，多啲少啲，多啲少啲，又唔係呢個玩法。咁所以我話我今年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去到我年紀老邁，寫返喺自己人生入面，就係、是、曾經同一班兄弟九個人去日本囉。呢、這個係我覺得係今年其中一件大事嚟囉。 係、即係我覺得喂，唔知即係呢種算唔算係即係中年危機年青化，即係隊長，我唔知我感受係點。即係譬如入伍就已經話五年後，首先我頭先我唔知啲聽眾同我反應係咪一樣啦，我就彈咗彈嚟㗎。五年唔係嘛，五個月得㗎咯。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事景成嘅。咁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大家要做咧，應該係唔係？我反而想提倡少少嘢。即係小弟咧，我發覺我呢一邊嘅兄弟姊妹親人都係啦。即係其實每年咧，即係如果大家安排可能兩次旅行或者三次旅行咧，其中一次咧應該係姊妹團或者兄弟團咧係好緊要，即係方便係咩咧？因為就算係唔同地域，我哋即係流緊嘅血咧都係拼搏嘅血嚟嘅。我哋工作認真，時間咧就係、是、比例係失衡，我形容為每年有一個兄弟旅行或者係姊妹旅行團咧，我發覺翻到嚟咧，大家不約而同嗰個結果同埋嗰個即係電力啊！是滿嘅，即係個200度啊，直情係翻到嚟，哇，好開心啊！啲姊妹傾偈啊，即係其實都唔係在乎，譬如我兩個禮拜好啲或者點，可能一個禮拜嘅啫。但係因為途中嘅一個旅程上面咧，大家傾偈啊、分享嗰啲咧，其實係釋放咗某一啲，即係可能係自己攰啊、心情之類嗰啲，再翻嚟。望翻屋企人，哇，又開心，跟住又繼續拼搏，我覺得好關鍵，所以唔好五年啊， 計數咁計啦，我當一年去三次旅行都算好盡啦，係咪先？嗱，你咁計啦，一次就一家大細啊，一次就同老婆去啊，一次就係自己一個人去或者同啲朋友去啦。好啦，中學嗰班兄弟，我翻到嚟呢轉就即刻約中學嗰班兄弟啦。大家又係仔啊生咗，有一個啊啱啱早一個月先生咗個女。就话喂，不如我哋出年点都去一转旅行咧，识咗廿年嘅中学兄弟未去过，好啦，即系今年就同中学兄弟，再下一年咧就同大学嘅兄弟，再下一年咧又要同另外一班嘅朋友，足球队嘅朋友，再下一年又要唔知点样先兜翻嚟呢九个人，所以话真系计计埋埋，你可以叫做即系计数咁计啦。其实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再嚟多次嘅， 系即系老老豆豆啊。譬如我呢啲年纪啦，我咧就系入伍添啦，大家都明啦吓。即系冇话去旅行啊，约出嚟倾一倾去旅行呢一个饭局啊，都不知几难约啊。即系我身边有啲旧同学咧，譬如哇，即系越嚟越少见，因为大家真系忙啦。咁同埋你知啦，香港人。好怕冇嘢做噶嘛，所以大家都尽量失换嘅时间表。譬如我哋本来咧就因为大家都陆续入伍啦，咁我哋本来咧就约话，喂，不如咁啦，我哋都陆续入伍啦，不如我哋搞个陆续入伍嘅食饭啦，第一个入伍嘅就食餐饭先啦。咁结果咧，其实到而家咧，已经有一啲人陆续入咗伍咧，其实都未食到嗰餐饭。 哎呀， 即系嗱，讲紧系六七个人嘅啫。好多都系阿老何都识㗎喇，我嗰班旧同学。咁你话即系几难食个晏都咁难啊，即系何况话 去旅行呢？嗱，當然呢，即係我覺得呢，齋係幻想都好開心嘅。喂，講下喂，不如我哋咁去玩啦，嗱，下次我哋去邊度玩啦？其實講下都好開心嘅。咁當然能夠付諸實行更加好啦。但我係好贊成嘅，即係如果有機會呢，喂，都係做一啲好似俾阿一哥所講啊，可以一世留念嘅嘢就最好啦。 係啊，因為我其中一個深刻體會係咩呢？就是我嗰次同阿即係你知小弟每晚都係黐阿隊長車離開公司㗎嘛。我同佢講喂我哋好過麻甩佬去日本啊。佢嘩正啊你知唔知我嗰時啊同阿蘇永康又點點點點點我嗰時啊同阿黑勤又點點點點其實你見到嗰種男人嘅興奮呢過咗廿年講返出嚟呢你都係嘩呢件事真係回味無窮㗎喎、 哦。喔係係係係係。即係如果你話作為兄弟幫我自己都每一年呢都會做一件事嘅就係咩呢其實你會望到譬如喺鏡頭嗰度呢見到我後面嗰埲牆除咗有呢個舞陣之外呢其實我係好近年係好鍾意將我自己嘅一啲諗法或者喜歡嘅一啲相啊構圖啊。即係我係話衝啲相出嚟實體相㗎嘛。咁我今年呢 ,2024 呢係再入選因為我搵返再之前嗰啲年份嗰啲相呢咁我唔啱啊或者 double 咗啲我就 delete 咗唔好嘥個容量啦。我其實搵到一張呢我係臨過嚟三藩市同六個兄弟五個兄弟加埋阿嫂一個阿嫂就去咗我其中一個兄弟屋企就暢飲咗一晚咁樣。嗰幅相呢係我今年會曬出嚟嘅。即系你唔好话净系聚会啊，譬如系咪入伍啊，出嚟聚一聚或者倾咗段电话，我系望住嗰幅相咧，我个人好大满足，即系人生唔系得一知己，系得一班兄弟坐咗喺度，又有少少好似系一嗰啲咧，因为一仔今次呢个呢个团咧，佢影咗张咧，直情系电影 poster 嘅 pose 噶嘛。 即系古惑仔之勇闯新宿啊嘛， 系啦系啦，新宿之冲到去涉谷咁样噶嘛，系即系唔知道做咩啦，大个造型几好啦。咁不我哋又系不经意冇合，即系冇呢个计数嘅情况之下，我哋影咗张又似系电影 poster 嘅一张嘅戏名，就系叫做咧五个兄弟一个阿嫂。啲咁樣嘅，咁幅相就係叫你 嗰啲相咧，你過多廿年攞出嚟睇咧，你就覺得老土噶啦。哇，擺埋啲咁 pose 真係老鬼土啊！我係認同嘅，因為咧嗱，即係今年咧，你問我2024年咧就嗱，即係嗰啲咩經濟啊，有冇氣魄嗰啲，我哋唔講啦，大家明啦。我反而咧對於嗱，即係比較認真啲講啦嚇，即係因為都年近歲晚啦。我對於活在當下呢四個字呢其實我突然之間呢係有更加深刻嘅體會嘅。咁幾個層面講啦第一就係因為今年真係走咗好多朋友啦即係圈中嘅又有啦身邊嘅亦都有啦有啲朋友離開咗啦有啲親人亦都離開咗啦。咁亦都即係今日三番四次強調我都即將入伍啦啊即係原來年紀都入返咁上緊啊咁我就有一日真係坐喺度諗啊究竟乜嘢叫做活在当下呢嗱成日都讲㗎讲到呢大家都已经喺即係已经冇乜意思啊哎呀最近人生啊最近要活在当下其实大家有冇諗过乜嘢叫做活在当下呢咁我自己呢就啊有一日就叮咗一声其实呢好简单好似阿老可喺今日嘅节目开始嘅时候讲其实呢你用一个感恩嘅心好好去享受嗰一刻你就已经是叫做活在当下。嗱咩意思呢嗱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呢总有啲状况譬如我以食嘢为例啊。大家知道我是垃圾桶嚟㗎嘛即係我意思我乜都话好食嘅。咁我乜嘢都话好食嘅原因就是因为呢我觉得譬如同阿老海如果有机会我哋聚首一堂啊或者我哋三者一起食饭。咁其实呢件事啊就一定珍贵过我哋食嗰餐嘢嗰啲美食好唔好食啊。咁但係呢可能好多时大家就俾呢样嘢 out 咗哎呀今日条鱼唔够熟啊或者间餐厅招呼唔够好啊或者哎呀最惨阿勤又唔喺度啊我哋好多时呢睇到嗰啲系一啲我哋唔如意嘅嘢或者唔好嘅嘢或者唔够嘅嘢而冇睇下喂我哋三个难得坐低喺度食餐饭又或者唔好讲我哋三个啊譬如有阵时啊我一家人食饭哇好开心喎、啊、今日大家都笑笑口大家都健健康康嚟食饭咁嗰啲嘢好唔好食啊或者间酒楼招呼得好唔好啊其实已经唔重要喎、啊。如果我哋因为咁样因为可能有个伙计佢又忙得滞斟茶迟咗俾你你又嬲咗咁你嗰个活在嗰一日嘅 moment 你就冇咗啦。反而我就会觉得不如降低少少对其他嘢嘅要求好好去感受呢一刻。其实呢可能 一個人啊，今日喺樓下散步，譬如而家咧，我好興咧，做完沙流程啦，夜晚啲小朋友瞓曬覺之後咧，我會落街行下嘅。其實咧，呼吸下，哇，好正啊！啲新鮮空氣啊，有陣時條街冇人啊，或者你抬頭你見到個月光添啊。其實呢一刻，我覺得我好寫意啊。咁呢啲咪就係叫做活在當下咯。啊，我又唔會諗，哎呀，大鑊啦！聽日咧又要開個會啊，跟住咧又有好多棘手嘢要諗啊。好喺嗰一刻，你去諗下你自己有嘅嘢，或者淨係呢一個 moment， 你係好開心嘅，咁我哋咪盡情享受咯。咁我呢個係喺2024年我自己一個幾大嘅一個你係得罪又好啦，或者反思又好啦，呢、這個我唔知即係兩位認唔認同啦。 但係我頭先見到阿一咧，阿隊長一講話咧，唔係啊，夜晚落去行下咧，佢陰嘴笑咗下。即系阿一系咪都嗰啲？哎呀，我都要 内 行下先得，咁 样饮。唔系啊，因为咧嗱，我想讲咧，我以前咧即系懒感性嘅年代咧，我觉得一个人就算落街行咧，我都系一啲愁水啊！即系唔知点解咧，嗰啲年轻人咧就硬系觉得，哎，咩深夜喺度踱步咧，哎，硬系要搵啲嘢愁下，堂眉系要皱下嘅。 系， 但系咧，我而家慢慢啊，落街我可以带住一个笑容落去啊，我开开心心、舒舒服服。纵然啦，听日都系一定有好多头痕嘅嘢噶啦，即系都系俾人追剧本噶啦。 唔系，我记得 我都可以开开心心、啊。 我记得队长呢一个咧，落街行下咧，即系当日我未过嚟三环市嘅时候咧，其实队长有几晚忍唔住手咧，喂，落嚟行下咁样。我唔好啦，我好攰啊，咁样，即系我唔系嚟啊！喂，兜转啦，便利店嗰度饮杯嘢，我唔好啦，跌啦，我 我都知道我有好多苦水要吐啊嘛。 靠向我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上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隔天，唯独是渴望的你，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 嗱呢首即系郑伊健啦，近排又好开心喺银幕度见到佢仲系好型啊！即系呢首歌咧系阿老何成日都过嘅，即系咁郑伊健啊，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啊，希望可以带住呢份心情去2025啦，系啊，开心啲。 系冇错，系我觉得咧，即系今年再如果你要我去多谢，其实要多谢好多三环市嘅朋友，即系喺415我遇见嘅一啲嘅受访嘉宾啦，即系第一就系 哇好劲啊，上太空嗰啲啊嘛，系啊， 系上太空啊，市长啊嗰啲系咪啊？即系嗰啲，即系当然啊，队长阿勤啊，一嗰啲就成日抽一抽我水啦，哇，识埋啲咁嘅咩叫桥岭啊嗰啲咁样。即係絕對不是， 我仍然相信 係 嘅。 唔係嘅，係我感覺到嗰份嘅，即係互相照應同埋互相去分享，係令到譬如一啲華僑，即係同我去分享，又分享佢哋個人生故事咧，而令到港台嘅聽眾，甚至係其實我都再次重新好多謝喺呢邊灣區喺美國嘅一啲即係聽我哋節目嘅一啲聽眾。因为其实佢哋喺即系兜咗个框噶嘛，我喺 D 边做访问，跟住咧传输翻嚟香港播。咁但系咧，其实有一班喺美国嘅听众咧，就或者全世界听众咧，就听翻 D 一个嘅播出，即系嗰个关系嘅联系咧，其实好难得嘅。我讲嘅个难得系，其实世界好大，可能我哋眼前见到咧，只系可能系十分一或者系十分二嘅一个你见到嘅视觉嚟嘅啫。其实世界上有好多人。即系我哋可能我哋系华人，我哋喺唔同嘅地方生活嘅时候咧，嗰种生活嘅见证同埋佢哋行过嘅路咧，其实我获益良多。呢个第一，第二亦都帮到啲受访嘉宾作为一个声音记录，又系即系我话啊，有啲话哎呀，我女听咗个访问，咁我点啊？哎，我话个女认识阿爸深咗，咁我又咁呢一下其实。讲真，除咗系一个电台嘅环节、访问嘅环节之外咧，其实用声音嗰个互动咧系好紧要，所以我好感恩，多谢佢哋即系肯接受我哋即系手下留情嘅何铿喺415嘅访问咯。 系，咁你出年做多啲啊，记住啊，我哋又冇货噶啦，就快。 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喺手下留情，另外一个即系叫做今年2024年最值得回顾嘅一集咧，即系啱啱老可讲先令我醒翻起。其实我觉得蔡伊最尾嗰集系，我觉得系今年最值得 的那 集。哎呀， 系啊，即系从人生道路啊、行医嘅过程啊，去到佢点样反思嘅过程，其实我嗰集系真系，你知我从来都唔系一个感性嘅人啦、啊。嗰集咧，我听到系真系眼湿湿嘅。咁啊，所以再加埋后尾同蔡伊食嗰餐嘅 farewell 饭咧，我系再听佢再讲 deep 啲之后咧，我觉得哇，蔡伊呢个人真系不得了，又高大又靓仔，又有内涵。真系不得了呢、這个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系可以，就当然我唔知道有冇得重温啦，系真系要值得重温翻2024就系蔡伊嗰集系 number one 嚟，我觉得。 啊，即系你讲呢样嘢，大家真系啊心有灵犀啊！话说咧，早几日咧，我突然间喺条街度咧，因为咧我行过咧就荡咗去蔡伊嘅医务所楼下，咁跟住咧我就忍唔住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出嚟俾阿蔡伊啦，咁然后咧我就问，蔡伊好耐冇见啦，突然之间咧就挂住你，你近况点样啊？咁啊蔡伊就俾咗几个。好开心嘅嗰啲 emoji 我啦，然后咧就话，啱啱咧就同屋企人咧去咗一段好开心嘅旅行，就留咗呢句说话俾我哋。咁、我觉得咧，作为咧2024年咧，我同各位手下留情嘅听众作为作结嘅分享，我哋又祝福蔡伊，多谢阿蔡伊咧带咗咁多医学嘅知识俾我哋，亦都令到我哋手下留情嘅生机少啊。 唔系，我想同阿蔡伊讲一声得唔得？一声，而家喺呢个湾个尾嗰度，蔡伊啊，其实唱歌咧能医百病。或者是舒畅的心情，其实蔡伊是蔡伊唱歌好听的。 是啊，我知道啊， 是啊，是当然我觉得都要包多句是即除了蔡伊之外，所有上过来的手下留情嘉宾啦，无论大访问小访问都好啊，或者上过来帮手，即好像今年年尾多了阿 V 来帮手，又认识多了白斯。同埋德国人，咁我觉得都是即令到手下留情 啊， 是啊，日益壮大啊，由3000多人再去到6000多人啊，咁样咯。 我哋好似讲到个节目就系接咁样啊，未接住嘅，做埋听日先啦。好啊，咁啊，老可，我哋咧就出年继续努力啦，2025啊，新年进步啊， 继续手下留情啊，大家记得留啲情喺度。好，拜拜。 好，再见，拜拜。